欢迎来到他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特。 今天日期2025年3月17号，又是我们的 Elon Musk， 这期风头等。 这就是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话题。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本周 Elon Musk 经常是风头等，都是他了。虽然今次不是他主动的，他主动的部分不是我们要讲的部分，应该说。 应该说，自从阿马老爷买了 X 之后，他每个礼拜给我们最大乐趣就是什么？他每周永远有新花生。百听不厌的他老人家。 不过这次是被动的啦，即主要我们要讲的部分是被动的啦，这样啦。 那呢，Elon Musk 这人又继续红啦。那在三一事件那天呢， X 和 Google 就被人 DDoS 狂轰炸。那我那晚收谷，即是那晚我夜晚上车的时候，咦，上不到的？ Google 又不得， X 又不得。那我就不知道，是可能我以为是 Network 连不到线，咦，不是，有连不到。那我可能他被 Server 被人炸紧啩。 虽然他今次所谓的死机呢，就是要死不死，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真的死到死死死死的。 不是好像Facebook 平均三年一次那种，因为 Facebook 平均两 三年那么长啊，好像年年都有，最近那几年都是。 每年那么衰，两三年啦，两三年就是你平均每两三年一次，你在那么死 PG 的嘛，他们。 即是他不是那些死到死到死死实实完全嗨不到，他是处于一个连到与连不到之间。因为在那个时间我是见到我发文没问题，读取是有时会读不到，但是窒机这些事情常发生的啦。 是我就入到 X， 但就捞不到过这事，但real time 没问题， group 就完全死了。 即是会变成就是他正常你隔段时间去 refresh 一次的嘛，他不是每次 refresh 到咯，是这样咯，是窒窒地咯，是的确是窒窒地的。当然不是没事的。那Elon Musk 出来，他第一次走出来讲那句，我真的莫名其妙，我是一个字都不信的。他说因为乌克兰那边 DDoS， 我得他想反法就是。 乌克兰不是好老实的。乌克兰现在 level 这么成熟了咩？可以 DDoS 死咩？不过又不重要啦，呢个我无所谓嘅。 即系唔可能，真系唔可能。乌克兰边度咁强嘅网络可以攻击到你啊 ？DDoS 你要有翻咁多咁上下网络公司先放到你啊嘛。先讲，应该系早过阿 Elon Musk 讲嘅。Elon Musk 讲呢样嘢之前啦，其实已经有组织承认咗责任，系嗰啲亲巴勒斯坦组织话佢 DDoS 在。我唔肯定系咪佢啊，即系有时系会出现咗啲 A 炸咗人，跟住 B 走出嚟承认责任嘅情况噶。 抽水。多得狠啊！ 即系，虽然我唔知呢次系咪啦，总之就有咁样，我就睇翻各位有咁嘅情况。咁佢就走出嚟系话成咗一任系我啲 DOS 嚟嘅，因为乜乜七七咁啊，佢亲巴勒斯坦，你大概都知咩大概咩意思噶啦。亦都因为佢哋应该系同一个 server 噶啦，所以谷都同时死咗啦。半生不死啊，依然系都系嗰句。因为我系 keep 住见到仲系有人 like 嘅，即系有人回应你或者有人 like 你，会有通知弹出嚟噶嘛。我仲系有人又有通知嘅。但系都可能，只不过系咁啱佢连到线，咁然后我又连唔到，系咁样，所以变成就系间歇性咁连到，有大概接近一日时间咯，系间歇性咁连到，应该冇一日添啊。咁啊，要依靠扣分嗰边去救佢。扣分系一个佢其中一个服务，就系当某啲地方受到 DDoS 嗰阵时，可以寻求佢协助，容纳嗰大量嘅 DDoS 访问，然后筛选啲边啲先系正式。即是真正用户咁放行俾佢哋，然后挡住嗰啲纯粹嚟攻击嘅用户，係咁样嘅。所以亦都同一时间 ,Facebook 嗰边都曾经奶奶地镬嘅，反应仲要细啲，之后係嗰啲间歇性访问唔到。原因都係一样，因为佢两档嘢都用扣分嘅。Facebook 嗰边依赖扣分嗰边嘅服务，咁可能会令到 Facebook 喺扣分嗰边嘅登入嗰边啦，都会有少少问题。应该係咁样嘅。不过因为唔係扣分死咗，佢只不过係承受咗较多的流量，所以慢了，所以 Facebook 就没什么事的。咁主要都是 Twitter 窒窒地咁解啫。咁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个 server 终于被人取冧咗啦。因为佢当初谷三嗰阵时话要开放 server， 然后直到被你取冧为止嘛，真系取冧了。 不过唔关事。 虽然讲下啫，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Twitter 系长年一路，因为大少少嘅站都系经常咁啦，不断系会有啲人呢啲 OS 啊，或多或少咁解，今次可能系比较多咁解啫。 每年你知道每次天空之城播放都被扯冧衰化噶啦，爆 你要知道呢、這个 Elon Musk 呢期几咁风头等噶啦， 系啦， 唔系我哋 ACG 相关就唔讲咁多啦吓。 唔讲啊，今期马老爷嘅古仔未够多，讲埋先。既然讲开 X 就想讲埋嘅，咁咧 最前两日我先发现咗一个新功能嚟嘅。如果你喺 X 里面叫 group 回应啊，即系例如话得个 直接 add group 嘅话咧，你可以叫 group 帮你回应呢啲嘢。例如话系用得最多就咩咧？睇咗我睇咗条片系普京咧俾个记者访问佢话，记者问佢啲人去咗最多网站就成人网站，普京生你点睇啊？阿普京话金南美去成人网站好正常噶啦呢样嘢。咁我如果冇其他，你应该谂下点解其他网站唔吸引啊嘛？咁我因为我唔识普，我唔识俄文，我啊嘛。即我即刻叫做 group 啦，帮我 fact check 啦，跟住 group 话系啊，佢系啊，即系佢呢段俄文系咁大致系咁嘅意思啊。即系你系多新功能就系你可以利用 group 嚟帮我 fact check， 我都就可以做用咗几次就系几个人嘅，或者系你可以叫 group 帮你回应啲嘢，即系恭喜啊、毕业啊、Q 卡嘢都得嘅，即系几好玩嘅新功能。 即系因为本来就已经可以copy 你个页或者系佢个 chat 上边其实都有个掣系俾你揿去 group 嘅，不过。你按的那个掣基本上它只有一句就是介绍那个圈入面讲的什么、 嗯、 即我有这样的搜寻需求，但我不一定是想知道入面讲什么，即好像刚刚这样我要 fact check 它、 嗯、 以前你可能要搞很多东西，现在它会用它那边去做 fact check、 嗯、 虽然我之前都提过好几次 LLM 作为一个资料来源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来源，尤其是作为一个结果，它可以是你的搜寻的开始，即是你想找到某些东西由它可以做开始，但如果你完全相信晒佢讲嘅嘢咧，就唔应该嘅。 从来都系啦， 即系佢系有机会错嘅。 从来都系就系 AI 咧，即使就算系ChatGPT 又好，都唔好尽信你自己但系佢会帮到你好多，尤其咧佢帮你整合资料咧，其实系好有用嘅。 容我讲句 mean 啲嘅讲法啦，冇错，谷又好 ，ChatGPT 又好 ，Gemini 都好啦，佢讲嘢系可能会错嘅，但系佢 fact check 嘅取准肯定高过你就嘟嘟嘅啦。 好似头先我讲三一一嗰单嘢咁样都系咁样啫嘛。 你班乡民乜鸠都嘢嘢都信飘咗去，你嘅媒体素养绝对差过谷，绝对差过嘅 Gemini， 兼佢又差过 GPT。即系如果你有个意识，系唔系嘅件嘢，你都直接怼阿谷，问佢呢个系咪事实，已经好过好多普通人噶啦，好认真噶。即系因为几方便咯，主要系方便，因为如果系其他，其实一路都可以做噶。就算是 GPT 又好咩都好，无论佢有冇连线功能都好啦，你都可以将嚿嘢掟过去，跟住问佢，你帮我你搵下有冇嘢。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佢系真嘅话咧，你都好容易搵到佢相关消息，因为其实我哋一路都讲系交叉论证啊嘛。如果全世界都提佢，当然可以全世界都炒车，但系相对嚟讲，如果一件嘢系造谣做出嚟嘅，你会好容易喺网上边搵到话佢系造谣嘅嘢。我哋交叉论证咗之后，好容易做到嘅。多少都有啲帮助啊！喺呢个世界，而家呢个世界入边，即系其实我调翻转嘅话，啱啱阿 Elon Musk 讲话系乌克兰 DDoS 嗰阵时咧，我唔系揾谷嘅，我系揾 Gemini 嘅，但系佢都一样，佢揾咗条就系嗰个我唔记得乜春个名嘅组织啦，总之就系一个亲巴勒斯坦嘅组织啦，承认责任嗰条新闻，咁我咪知道。哎呀 ，Elon Musk 又乱搞咁乜嘢？虽然我觉得佢未必系真系话喺 server 入边发现嗰个 IP 系乌克兰嚟嘅，系随便噏嘅啫。你知佢大嘴巴噶啦，老人家。 系佢老兄。 咁我咪知道件嘢系咪事实咯？好容易嘅就系呢啲嘢，咪咁咪唔使讲啦。咁啊， 顺便讲啦，讲下 Elon Musk， 顺便讲埋啦。咁咧，本来八日嘅宇宙工作变咗 OT 八个月嘅两个太空人咧，咁 Elon Musk 终于喺上个礼拜喺前两日咧。就送只花矿就送咗上送咗太空站啦，亦都接驳完成啦。咁冇意外嘅话咧，应该依今日或者听日嘅话咧，佢要翻落地球，结束咗超级离谱嘅八个月 OT， 八日变八个月大佬。 如无意外啦，如无意外啦， 应该冇意外嘅。 放心，呢架唔系嗰个实验嗰嚿，我知佢连续实验爆咗几次。 呢个唔系依家系花矿嚟嘅，佢用开嗰只嚟嘅。 唔系另外一嚿嘢嚟嘅，即系已经之前已经系正正常常行咗好多次噶啦。 系我因为佢爆炸嗰两次其实系新设计嚟嘅，咁新设计如果系爆噶啦，呢个 Musk 做风嚟噶嘛，佢重新新设计，咁如果爆咗之后，佢攞经验表下次再整咯，咁就 OK 嘅。反正我唔担心佢，以呢个 Musk 嗰种 try error 作风嚟讲，呢种爆炸系佢可以接受。不过大镬啲就系咩咧？住喺佛罗里达附近啲人就系跟住空气跌翻鸦片落嚟啫。 理论上应该唔会嘅，因为佢设计嗰阵时系跌嘢落嚟，系唔会跌喺，就算佢真系爆炸又好，喺中间跌啲咩落嚟都好啦，都唔会跌到落去有人住嘅地方嘅，应该系咁嘅。如无意外的话， 系啦， 咁样 好啦， 好啦，咁啊，另一个咁啊，讲完谷啦，讲 Gemini 啦，咁 前应该前两日嘅事嚟嘅啫。佢又整个游水打波，你咁做，人哋咁做。咁今次轮到 Google 走去抽谷啦。谷最厉害其中一个卖点啊，应该系卖点嚟，因为佢订阅付费用户仲要系最贵个 Premium 嗰度系讲其中一个卖点就系可以用呢个谷嘅 Deep Search 啊嘛。虽然佢而家后就开放俾普通人用啦， 但系佢话其实咧，而家我用Premium 版咧，佢都有 Deep Search 同 Fin 嘅。咁佢话如果拍摄嘅话，就会仲有一个新功能，嗰、那个就唔知系咩嚟嘅。其实我有啲冲动想攞两嚿水试玩一个月嗰个新功能嘅。 咁总之咧，呢、这个功能系的确系好强下嘅。虽然受限于谷嘅文字，我都讲咗几次噶啦，冇话我冇办法，我真系只能抱。因为今日我又撞到一样问题，我哋最开头讲。阿律井嘅死讯嗰阵时啊，我系尝试过用佢嚟去搜寻，问题就系佢连律井个名都拼错咗，因为我用日文去问去怼落去噶嘛，佢会自己翻译咗做罗马拼音，仲要拼错。 唔系佢嗰个，唔系佢嗱呢样嘢真嘅，就系佢啲 search 功能其实要小心啲，因为佢啲 search 功能咧，佢拆散咗去问嘅话，有时反而仲衰咗嘅。 主要是文字转换嘅问题，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呢度唔再咁啦。 因为佢有个叫 Big Brown Mode 咧，系唔知咩嚟嘅。佢话咩解决专门攞嚟解决多步骤问题，需要大规模数据分析嘅。咁就呢个系真系呢、这个咧就 Super Group 先有嘅。 我估应该系我哋之前讲嘅 DLM 嘅嘢啦，唔系粗口嗰、那个。 系啦。 咁 Google 搞呢个咧就系逆步逆趋，佢亦都搞Deep Search。不过我用过咧就唔系话你唔好，真系佢系太过完整了，因为喺谷嗰阵时已经有个类似嘅问题，但系冇咁严重。用佢 Deep Search 去揾嘢嗰阵时咧，我往往系冇乜耐性嘅，佢往往要分几两分钟嘅啲嘢，佢系会有时会鬼，甚至尤其是一啲冇乜揾到正面嘅嘢，佢会鬼打墙嘅。啱啱我讲阿律政嗰单嘢就系咁啦，佢喺度鬼打墙咗好耐，因为佢一路揾唔到，我唔知道到底系拼错定系真系冇，但系佢不断咁揾，到最后都系揾唔到，前头用咗两分几钟先达到我揾唔到，不过。然后冇比较冇伤害，我发现呢个已经算快了。即系点解呢？因为我用几秒同样嘅 deep search， 哇屌啦，识我搵咗五分几钟啊！佢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出嚟，虽然最终都答唔到我嘅问题，因为如果答到嘅话，我啱啱就唔需要话唔肯定佢嘅死因系咪真系发生啦。就系佢出咗好详细嘅报告，但系最终都系唔知道，佢只能话咧啊，佢上年仲系好活跃、啊。而现在呢一刻，我依然系揾唔到佢任何官式可信嘅死讯。佢咁样答我嘅呢个几秒最终咁佢真系好详细。尤其是我问咗一个，我唔知系问得唔好定系乜嘢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佢个答案仲恐怖。我问咗佢到底而家有乜嘢 DLMM 嘅应用，佢揾咗十几分钟，轻 Q 咗喺度，冇反应。佢行到接近最后一步噶啦，已经系。即系佢嘅搜寻系个方式系同 Google 系一样嘅，但系可能系佢慢啊，或者佢搜寻得太深啊，我唔知点样啦。总之佢反应非常之慢，而佢亦都知道嘅，所以话啊，你可以去食个饭、冲个凉、饮下水先，到我有报告嗰时候会通知你噶啦。佢自己都知道自己慢，真问得非常紧要。而我调翻转谂嘅就系、是，哇，咁你 server 个消耗咪好卵恐怖？你知呢啲嘢系烧钱嚟噶啦嘛，系烧钱烧 display 烧成噶啦嘛。 嗯， 哇，你捞咁捻耐，你后面咪烧好捻多钱？佢冇收我钱噶、哦，你谷都话有收费服务啫，啊 ，Gmail 都有啊。跟住就正当我谂紧，哇 ，Google 咁捻发心嘅，跟住佢就系讲，我当我玩得好开心嗰阵，同佢讲，你仲有五次可以使用嘅咋？呢、这个月之内，一个月只能用十次呢啲嘅搜寻报告，免费用户啦，每一个月先重置一次，下一次重置系4月15号。 哇，咁少啊！ 一个月俾我用十次，虽然都废话嚟 ，Google account 你要几多有几多啦，即系但系冇之前，因为之前 Gmail 其中一个吸引我嘅地方就系佢虽然个模型好劲，但系佢系冇限制数目嘅，谷都有限制嘅，免费用户都有限制数目噶嘛， 虽然冇多， 更加冇讲紧 ChatGPT 啦 ，ChatGPT 嘅限制仲细， 佢因为 ChatGPT 个免费 account 基本上乜 Q 都冇噶嘛，系 未至于，但系问多几句佢就会限制啦。 唔系你如果你话唔系，如果你叫 ChatGPT 帮你嚟话。帮我个写个宣传口号啊，帮我读啲咁嘅嘢 ，OK 嘅，冇问题嘅。但如果你叫帮我搵资料啊，做咧，对唔住，俾钱啦，咁样噶嘛。我所知道就系、是， 虽然我觉得佢应该系啱啱个例子，虽然佢应该系轻咗，系同我而家再讲一次，佢依然仲系捞紧。我估佢应该系轻 Q 咗，冇唔识喐噶啦，已经。不过唔紧要啦。 诶，咁 good 都有，有时 good 咧问咗问题多嘅话咧，佢突然间冇反应。当我见到佢突然间即系佢嗱，因为你 good 咧，正常嚟讲系输入咗问题之后话咧，佢瞬即会即刻话俾知佢 thinking 谂，然后佢弹几个网页之后谂噶嘛。但如果佢冇弹呢个嘢出嚟咧，即系表示轻咗机啦，唔该 reload 再同佢问同一条问题啦，咁就得噶啦。呢纯粹系 API 轻咗啫。 Gemini 呢个佢都系应该系相关于，因为佢捞啊实在食得好多嘅搜寻或者系演算资源啊，所以佢要再多做咗一个步骤。你问佢嘢嗰阵时候，如果拣 Deep Search 嘅话咧，佢系会先俾个 plan 出嚟。其实呢个 plan 谷都有嘅，不过佢列完个 plan 出嚟之后，马上就开始运算去搜寻。但系佢先会话听我呢个 plan 系咁样，你觉得呢个 plan O 唔 OK？OK 你先去 search。一嚟就系佢一 search 就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即系你如果你 search 完之后先话你听，哎呀，死出我揾嘅嘢唔系我要嘅嘢，咁样就有啲戆居，所以佢就俾到分多个步骤出嚟。咁然后你可以话，我仲要揾埋乜乜乜啊，或者系话你呢个唔需要揾啦，即系去增减佢个搜寻计划啊，系可以手动去控制。咁除咗好慢之外，其实觉得 OK 嘅，但系。烧咁多资源落嚟去做一个未必好认真嘅搜寻，尤其是大家知道，我唔知啦，我睇系咪咁样啦。总之我用啲 LLM 唔系好认真嘅啫，好随意嘅啫。其实即系我问嘢可以好无鸠你头嘅，你为一个好无鸠你嘅问题，佢 search 十几分钟，我觉得有啲戆鸠咯，老老实实。即系咁另一样就系、是，亦都因为咁样，佢原本系分咗三级嘅，就算系免费都话分咗三级，一个系最普通嘅模型，一个系 thinking 模型。一个是 thinking 模型再加网络搜寻，即包括用佢 YouTube 啊嗰啲嘢，咁佢而家就斩咗第三层，或者应该叫第二层啊第三层融合咗一齐。thinking 模型已经可以包括网络搜寻能力，或者佢普通模型都可以做埋网络搜寻。因为之前我有提过就系佢有啲嘢系唔适合去网络搜寻嘅，佢会调翻转，反而会揾到啲俾网络嘅结果去影响咗佢。而家咧就冇啦，冇得选择。最少在网页版的 Gemini 入边冇得选择啦，你是在 API 版可以继续找翻抄翻嗰啲模型出嚟去揾嘅，变成你一定强制是会连咗线嘅。而佢个连线，我唔知佢是未连几好啊，定系乜嘢啦？因为我测试性咁去尝试叫翻去个 thinking 模型，唔系 deep search 嗰个啊，叫佢 thinking 模型度去讲 M 4嘅 MacBook Air 有咩分别？因为呢嚿嘢啱啱出现嘅，我就系想试下佢到底网络搜寻仲喺唔喺度。结果是在这里但是不在这里。它不是下下识得马上去找网络。因为之前如果我设置了去 Rift App 那里它就自己识得去找 Search Google 了。但是现在就好像到底不是一定的。有时要我提醒它要它去搜寻网络。又或者是好像啱啱个例子就是我说喂不是部嘢3月5号已经出了你找一次啦。咁佢又真係佢再揾一次之後，佢又真係識得揾翻網絡上面 M 4 MacBook Air 嘅資料啦。佢又識得揾啦。就我覺得舊嗰個會比較好啲咯，尤其是你 Deep Search 咗慢到咁嘅地步咧，我真係唔係下下都會用到佢咯。我覺得好多人下意識已經撳咗落去，跟住同佢講一個月淨係用咗10次，即係今日第二日咋？3月15号公開，而家3月17号朝頭早，我已經用咗一半 quota 啦。就當然，如果站喺 Google 嘅立場，好簡單，俾錢。你觉得好用，想用多啲咪俾钱。 我不如咁，俾钱用你，我不如俾钱差俾先。 哦，点讲啊？以佢嘅搜寻详细程度咧，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有需要嘅，好认真。即系，但系你唔系就嗰啲随便同佢勾噏吹水嗰啲程度咯，你系好认真地想要揾某啲资料，佢系真系整咗好详细研究报告出嚟，详细得滞，我觉得有啲，因为好多人问嘢，其实就系想唔该三句内说明完，但系佢就出咗成篇长篇啦咁样。 咪即系头先我，即系头先我查311嗰单嘢，我因为佢网络上好散啊，因为佢网上资讯唔详细，就问佢咯。喂 ，group， 你帮我揾晒关于311规制发布嘅招翻嚟，跟住帮我揾咗几个网页，我一睇 ，OK 啱啦，冇错，因为大致上其实你用 group 揾资料，你系要大致上对嗰件事有基本嘅认识，即系你唔能够完全唔知道，完全知道要中招嘅。咁我睇见 OK 啦，差唔多啦，咁我再 check 啲网页，大致上佢都冇揾错，咁啱咯呢啲嘢。即系唔好，但系佢系用嚟整合你资料，等你减低你个工作量。我由 AI 我觉得系咁用嘅，就系、是、减低你啲好无谓工作量，就是啲咁散碎嘅资料同埋 fact check 咯。 我就讲，我就系讲佢而家呢个新模型出嚟咧，佢净系佢个答案本身， 就已经太马力长了。本来就是不想看那么多东西，所以才找他的啫嘛。如果你最终你输出都是那么冷场的，即是悭了我手层 的功夫，但是我阅读的功夫依然没悭到咯。会有些东西会变成不是样样你都是会需要用到它咯。它真的很冷详细，讲到很详细，各有高低咯。即是因为谷其实都有个这样的倾向的，你谷如果用 deep search 的话都有个这样的倾向，就是它会讲很多你未必一定需要知道的东西。不过当然因为一开始它要 放的位置令我有少少误解，以为它将 deep search 替代了之前 with app， 即是你可以指联网性联网搜寻替代了它。我想着如果你下下都捞那么久我还用找的，不过实际上就是它斩了的不是 with app，而是斩了没有连线功能的版本。 哦 ,OK 的，这个就。 那就应该不会太影响的。 但我觉得它是真的落后了，因为在AI 战争里面你明明拥有 最强悍的资料库，但是但这方面你不懂用它，我觉得是。 不是，我觉得反转。先不讲它限数这个问题，它在 Deep Search 这部分其实又再比谷三再进了一步。虽然佢可以快啲啊，会唔会好啲啊？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喂，咁当初Gemini 佢最大卖点就系你本身你 Google 啊嘛，即系你本身你有一个咁大资料库，你就你应该系你应该最劲嗰、那个，但系 OK 啦，而家即系我又即系大家呢个时候仲系叫做咩？大家仲喺竞争年代。 我就讲啦，而家 Gemini 佢新嗰个 Deep Search 系比谷嗰个更加详细。更加啲資料更加詳盡，好而且佢亦都冇文字嘅問題。啱啱我講嗰個問題文字問題啊，佢係各方面都強咗噶。只要你唔計較佢個搜尋時間長咗，只要你唔計較超過十次之後你要俾錢，咁其實佢係比谷三更加勁噶。不過問題就係你肯唔肯為咗呢樣俾錢咧，同埋你肯唔肯為咗呢咁嘅問題等佢十幾分鐘咧？我覺得真係有點而耐咯，老老實實。谷三我已經覺得佢耐㗎啦，有時都費事開個 deep search 啦，因為平時就咁答佢話，佢可能係幾秒、十幾秒已經答到我。你開完 deep search 係分幾兩分鐘先答到我，我已經覺得有啲慢㗎啦。你講緊而家可以講幾分鐘到十幾分鐘，各有用途咯。我希望佢有個輕奇少少嘅版本，揾但係唔好揾得太多，唔需要啦。咁樣就唔 deep 嘅 serve 咯，即系 话，即系好似我而家即系好似 Google 咁样咯。佢有个 deep search 功能，平时你系你唔使揿佢嘅，系甚至叫做， 其实我惯性揿噶啦，已经系 唔系我，因为我就惯性揿咗之后，发现搵出嚟嘅嘢反而冇咁好啊。呢样嘢我系我自己对 deep search 嘅 佢会搜咗好多嘢，未必系你想要知嘅嘢咯，你需要知嘅嘢咯。 同埋有时佢反而佢有时咧，佢真系真文拆得太散咧，反而叫做咩啊？你误解咗我想问你嘅意思。有时反而就咩？你唔拆散佢嘅话，佢反而仲正正常常嘅。不过咁依家又系 beta 版是咁噶啦，即系佢呢度抽改拆改良紧啊嘛。 应该系分配任务模型嘅问题嚟嘅。呢个唔知佢往后会遇到啦。啊，顺便一提，每个礼拜都要睇一提。谷三嘅 API 依然系未上线的，每个礼拜报告一次。唔使我喺开麦之前我已经揾过一次，依然系未上线嘅。喂，大佬！我俾钱噶，大佬，我有俾钱噶，虽然得五美金啫，唔使咁啊，到而家未用得啊，我唔知系佢未搞掂定乜嘢啦，总之到而家都未有。 未搞掂啦，即系我，因为我而家就睇，而家就因为我觉得几好玩嘅，其实尤其是佢啲新花样，即系嚟用，即系嚟帮我喺 X 里面做 fetch 呢个新花样咧，几好玩嘅。 其实唔系新花样啊，只不过系只一个更加方便嘅接口咯。 唔系呢样嘢就讲就系你有个 X 咁好嘅平台，我就期待你做呢样嘢啫嘛。 因为他之前未有的时候我已经在做了，不过我是变成就是将那个cheat 的网址直接订到谷度。之前他是读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当视他为一个普通的网址，一个普通的网站，然后他说他读不到，然后要求我 capo， 一个很戇鳩的情况来的。你现在已经是没有了，你现在就想丢个任何一个 cheat 的网址订到他那里他都读得到的了。其实有些其实之前有些戇鳩，你想想。不过调翻转讲就系，因为其实 XAI 同 Twitter 唔系同一个网域，佢哋之间本来系独立嘅，佢系冇获得个网页嘅权限嘅，所以佢当初最初系揾唔到嘅，系要你 cap 入边嘅图佢先睇到，咁而家就可以直接读取个网址，你个 tweet 入边写乜嘢，咁佢咪可以通咗咯。然后你就算你 at 谷喺 Twitter 入边 at 谷啊，其实佢都系调翻嗰个 API 翻嚟嘅咋，同一嚿嘢嚟嘅，其实系 OK 啦呢个。咁就继续每咁今个礼拜嘅AI 每周志，我已经成为咗个专栏啦。AI 每周AI， 即系好似每周每个礼拜都讲AI喎。而家 呢期好玩啊嘛。 唔系，真系真好玩嘅，实用先 OK， 实用嘅，至少喺我揾啲古灵精怪资料，同埋有时啲虽然佢揾啲资料错嘅机会都依然系多，但系起码有样就系有啲比较旧嘅资料啊，即系嚟话我想又话睇完套教宗选战之后，我想知道教宗选举嘅情况，咁我叫 good 啦，唔该帮我简单讲下教宗选举嘅流程啦，因为 Wiki 写得好嘅时候又长又臭，跟住帮我解释一个，简单好多呢、這个。 咁我好早已经讲咗你听啊，不过之前用 GPT 嗰阵时候，香港就成日会出现就系我连唔到就唔玩嚟，即系而家谷可以连你咪有得玩咯。我好耐之前已经讲咗噶啦， 又唔使 VPN 屌啊！ 咁你明白我之前点解成日话会用 LAM 去玩呢样玩嗰样啦？ 系啦，玩你老母系最开心。OK， 咁我每周的 Elon Musk 就到此为止。我真系个季拜讲 Elon Musk 真系，唉，真开心。 亦都有一半系讲 LAM 嘅，即系都话系话呢个系个非常好玩嘅玩具，系啦。 咁都实用嘅，冇咁衰，唔系净系唔系单纯玩具嘅。咁有啲人而家好多人系冇咗 ChatGPT， 佢唔识写嘢噶啦，佢已经去到。咁我亦都系去咗冇咗 group 嘅话咧，我搵资料时间多咗好多咯，需要咯。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